不见，人来到红白相恨，俱是些不愿从鞍上， 河南坠子，王二姐思夫，表演者王素娟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 还有贵州，你们想吃蜜桃上神州。 还得凑，这个眼前没有我的长二哥。

是我要吃

穿的是素纱冰袍，你兜口说出句话来真露头，雪白的脖梗儿映锁帘儿，不用说这美姑娘她里面带的本事都抖，上身的小半心半酒，东风摆摆不透，下大雨不能个漏，抓一把活的溜，这不是胡诌口中花言咒，这本事我们本国出产大将烟抽，大富罗全腰中吉祥留金锁，相衬着本事多长大锁头，下穿中衣玫瑰紫丝金带，紧紧把他的铁腿腕抽，下边那个小金莲又摘又收，要说三寸怎么也不够，上尺拍就个准儿，二寸七八九厘三毫六，大概也不出头。这双鞋一头肥一头瘦，鞋头上就一个小尖儿，鼓鼓头头这拍了拍了拍是六。这双鞋一头薄一头厚，鞋底上当中有道小龙沟，沟有水不能流。二姑娘倾国倾城多娇羞，真乃是当官济酒在河之洲。 情默默地出 了。